九美元，卖出1836.1美元。港汇指数95.1，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大学选科，热门科目一般是职业导向、有前途的学科。其中哲学系更加经常被误解成有就业困难。哲学其实学什么呢？苏轼请来两位哲学系毕业生吴家华、杨伟廉，一起讲下哲学是不是很有趣。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陆岸同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精拎一点，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 有强健嘅体魄，自然就如虎添翼。 新一年新征头，日日都有好节目陪大家过节。 年初二虎威生风，有东华三院 E 大调合奏团介绍他们的合奏团怎样在黄金岁月奏出动人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 精拎一点，祝大家新一年 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呢就是哲学好有趣，主持呢就是我苏轼啦。我就请了两位嘉宾，我的朋友，一个就是吴家华啦，阿斌年，另外一个呢就是杨伟廉，阿 William。我们今日的题目是哲学好有趣啦，其实就是两位呢，两位嘉宾其实都是读哲学系的，在就是毕业。大家可能觉得喂，哲学其实读什么的？所以呢我就介绍了两位嘉宾先。吴家华、阿 Bunny 呢，其实他是有一个老行专的来的，在这个创作界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自己开公司做的这个创作总监的。他就很得意的，他本身在理工呢是读设计的，但后来呢他即是年纪大咗少少啦，咁最近咧就翻去大學，就揀咗讀哲學嘅一個碩士學位啦。咁啊 ，William 咧，佢就係喺 undergrad 嘅時候咧就係讀哲學嘅。咁其實 William 就好後生嘅，咁佢而家咧就喺間大機構嗰度咧就做人力資源管理嘅副經理。咁我首先就想問下 Bunny 啦，喂，點解你人到中年啦，即係做咗廿幾年嘢翻嚟讀哲學咧？ 佢係青年嚟嘅啫。 哦，是是喎，120歲，一半都是青年。 啊， 你點解翻嚟讀哲學咧，阿 Bunny？ 其實好多種原因嘅，最主要一種原因就係得閒咗啦。啊，第二種原因咧，其實慢慢做嘢做咗好耐之後咧，其實發覺好多問題，其實我好關於哲學咧，其實。我相信好似好多人咁样都觉得，哇，哲学好深啦，吓、哲学啊好烧脑噶，吓成日冇乜用噶，呢啲嘢读完都咁。咁我又几有兴趣去睇下究竟呢啲嘢系咩嘢嚟嘅，咁所以咪翻去读啦。 但系你读呢个哲学学位之前，你有冇接触过哲学嘅咧？其实 冇噶， 即系纯粹系因为有兴趣。 我啱啱先同阿 William 讲，我话未读哲学之前咧，苏格拉底系边位嚟嘅咧？ 柏拉图又系咩人嚟咧？咁 两位古希腊嘅哲学大言啊， 都唔知道佢哋究竟系边位嚟噶。咁后屘读咗之后，咪知道啦。 嗯，好。咁啊，我又问一问阿 William 啦。咁你点解大学嘅时候咧，即系你喺 undergrad 即系学士嘅时候啦，点解会拣哲学系咧？ 系嗱，其实咧头先同 Bunny 讲咧，即系佢话佢唔知边个苏格拉底啊，咁其实我都唔知噶，我净系中学 history 嘅时候读过下 Socrates 啊，咁样嗰啲嘅哲学家啦。咁而且咧，我嗰阵咧唔似而家咁咧有图读室啊，有哲学有偈倾啊，咁多哲学普及嘅工作。我咧其实都冇乜机会接触哲学嘅。咁我读哲学之前咧，好坦白讲，我淨係知黃子華同埋李小龍都係讀哲學嘅啫，咁我覺得喂掂啊，型啦、啊，可以讀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又會覺得真正我進入哲學嗰條路咧，係我首先本身係讀社會學嘅。咁我讀社會學咧，就開始真係會諗多少少咧，同你中學讀嘅學科一啲完全唔同嘅嘢啦，即係唔係讀緊啲 free camp by 啊嗰啲，真係會讀下例如社會結構係點啊。個社會出現唔同嘅現象，同個社會結構有咩關係啊？咁但係讀下咧，就覺得唔夠皮喎，即係覺得喂，好似都仲係有少少面嗰陣。咁有時同同學之間討論嘅時候咧，又硬係覺得好似差緊啲，唔夠深入咁樣。咁或者有啲概念咧，我哋成日掛喺口邊去傾去用，但好似根本咧，我哋都唔係好明嗰個概念本身係點解。咁跟住我遇到一位恩師啦，咁佢令我接觸咗哲學，大概係讀咩嘅？咁我就覺得哦，哲學原來係俾到一個思維框架你去了解，並且咧好多時佢會進入得深入好多去討論唔同嘅概念。咁於是乎就叫做真係開始揀咗哲學去讀咯。 嗯，咁我想其實補充翻 William 少少其實名人讀哲學咧，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啦。法國總統阿馬克龍咧，其實佢個碩士學位都係讀哲學嘅。咁其實好多讀文科嘅人咧，其實最後都係可以即係個成就好嘅，不過佢嗰個哲學嘅論文都幾有趣嘅，佢係講馬基維尼，係講一個即係韓非咁樣啦，係講陰謀論啊，即係所以佢最後就做咗政治家啦嚇。咁我應該咁講，馬基維尼係講呢個政策同埋軍略嘅，咁就所以佢最後就揀咗政治家呢條路，佢會好有影響嘅。同佢你睇到佢讀碩士嘅時候已經係讀緊類似嘅嘢，咁我又想問一下阿 Bunny 先啦，咁你哲學讀咗個碩士啦，碩士其實就兩年嘅啫，咁咧相對即係相對 William 讀William 都係讀三年嘅嘛， 三年 嗰陣係即係早年少少啦，都係讀三年。咁其實兩年你兼職讀，你覺得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有咩得著咧？ 得著其實好多嘅，即係其實哲學係一個環繞住我哋。生活、人生方方面面都牽涉到很多問題的。其實一個哲學的最基本的訓練呢，就是令你想嘢或者做嘢都更有即係我哋啲強迫症 critical thinking 係嘛 ？critical thinking 同埋係好執著， 即係批判性思考係。 好執著。每一個詞、每一個字、每一個字眼，你要去形容某啲嘢，你應該係用一啲好準確嘅語言或者文字去形容講到嗰樣嘢出嚟。 係，所以其實好多時咧，讀哲學嘅人俾人嘅感覺咧，好全、好煩咁。因為嚇，即係你總係會釐清好多嘅理念啊，咁跟住你又會有少少串啊，因為你總係好中意 challenge 人啊，所謂好 critical thinking。 唔一定係 challenge 嘅，即係我哋去問更加清楚嘅問題咧，其實係想將嗰件事釐清得更加清楚、更加清晰。先至可以去回答，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嘅 training 之一。 我反而想问下 Bunny 咧，即系嗱，认识我嘅人咧就会知道，其实我未读哲学之前咧，我嘅人个性格咧都已经系有少少系咁样噶啦，即系比较中意咧去咩都问啊，比较有主见啊咁样。咁我读完哲学，我更加觉得啱我啦。咁我反而想问下 Bunny， 你本身系咪都系咁样嘅人咧？定系你读完哲学之后就开始会系咁样咧？ 这个功力加强了， 即係我都好執着，因為我哋做 creative 咧，咁其實係都成日諗唔同嘅 idea， 做設計亦都要去見唔同嘅客户。其實點樣去把握客户所提出嘅要求？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如果你自己誤解咗或者 get 唔到一個好清晰嘅目標，或者唔認知呢個客户想要求乜嘢嘢咧，其實你係行錯路做錯嘢。所以我其實即係、就是、我職業嘅，即、就、係、是、一個 creative director， 一個 director，一個 designer。其實我自己都好要求有一個好清晰嘅 delivery of 你啲意思。 即係要將個客户嗰個要求啦，客户嗰、那個嗰、那個品牌嗰個理念咧，清晰咁樣傳遞俾個聽，俾翻嗰啲客户啊，係 係啦，甚至乎你做咗啲咩嘢出嚟，你個 presentation 俾個客户，你用嘅每一句嘅文字，每一句嘅語言，你應該點樣去表達得更清晰、更加準確？而令到人哋接受到你嘅意思，而亦都唔會有一個 negative 負面嘅後果咧，咁呢一樣嘢都係好重要嘅。 我歸納少少啦，嗱頭先阿 Bunny 同阿 William 講咗咁多咧，其實即係我喺中學嘅時候，我喺大學嘅時候咧都有讀過幾科，即係幾個學分嘅哲學嘅選修科。 係啲咩 course 啊？ 啲基礎嘅哲學咯，讀過下笛卡爾啊、蘇格拉底，即係每個大師讀篇文嗰啲咧。 唔基礎噶咯喎！ 哇！呢啲唔基礎嘅話，呢啲係好高級嘅學問嚟噶嘛。 世事洞明皆學問喎。 係，但係就係每個大師讀一篇嘅啫。 Okay. 咁咧。即係我拉丁文識一句都係笛卡爾嗰句啦。咁咧基本上即係大家覺得哲學俾到幾樣嘢大家嘅。第一個咧就係嗰個辯論同埋嗰個辯證嗰個技巧啦，即係我哋頭先講 critical thinking 啦，同埋係將一件事搞得好清楚，因為哲學討論第一件事就係搞清楚大家咪討論緊同樣嘅嘢先。因為有陣時語言咧，即係舉個例啦嚇，譬如語言上邊我哋大家討論譬如廣東廣西咁樣，廣東廣西點解？咩叫東？咩叫西？咁喺中文你嘅表達係咩意思？即係唔同嘅語言可能同一個字眼或者翻譯上面會有啲流失咁樣。即係所以哲學第一件討論就要搞清楚我哋討論緊乜嘢？呢件事嘅本質係乜嘢？ 啊，主持人，我又想問一問你咧，知唔知點解啲嘢係叫做東西咧？ 嚇、啊！咦，這個好深喎、啊，這個問題。你問得我梗係有答案嘅。咁阿 Bunny 交翻俾你 啊。哦，好啊。我聽翻嚟嘅咋，因為讀哲學嘅人咧，其實都特別係一個讀哲學嘅 designer 咧，嚇係好注視嘅。因為其實我聽過就係咩叫東西咧，點解唔叫做南北咧？啊，買什麼東西，買嘢叫做東西咧？因為東西係喺中國嘅五行裏邊咧，一個東一個西咧係一個鐵一個木啊。南北是水火、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做出来的呢都是用铁和用木去做出来的，没人用水和火去做出来的。所以买东西就是买一些 即係同五行有關嘅， 呢度咧反而就令我諗起頭先，即係阿蘇適同埋 Bunny 都講到咧，即係哲學究竟俾到啲咩你咁？我自己感覺係兩個 layer 嚟嘅，即係第一浸咧，係啦係啦，兩個層次嚟。第一浸咧係一啲比較工具啲嘅，就例如邏輯例如批判思考，咁呢個係一個技巧嚟。第二浸咧可能就係一啲。理論啲 content 啲內容啲嘅嘢，就好似聽 Bunny 講咧，佢頭先講話啊，讀完哲學之後咧，可能令到佢咧作為一個 creative director 去 pitch 一個 idea 嘅時候，個內容咧會多咗好多內涵喺度。就好似佢講東西，可能好多人咧啊，喂我淨係講東西呢個講法，咁你就咁聽完，好似咩都冇得到。但係好多時咧哲學俾到一個方向你就是、喂你會再諗。咁點解係東西啊？東西係咩嚟？當然你可以一路諗落去啦。咁而好多時咧，呢啲位咧就係去令到你講緊嘅嗰樣嘢咧實在好多，同埋 有內容好多，所以我成日覺得好得意嘅，即係讀哲學咧，成日俾人哋嘅感覺好離地噶嘛，反而係即係通常講真，你講讀哲學出到去同人哋講過，都覺得好離地。但我成日喺心入邊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好似啱啱調轉，好似我同其他讀可能即係嗱，我冇話高低啦，純粹係即係讀其他科，可能佢就淨係講緊來來去去講緊一啲概念、一啲嘢。但是好像永远都不讲到深入的，例如我们大家都在讲什么是公道，怎样公道一点，但是好像、哎、究竟什么是公道先，即在我脑里就会成日想这些问题。 即你的公道和我的公道是不是同样的公道呢、或者是、不同文化的人讲公平两个字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其实都是有些差别的。同埋我都想回应翻头先阿 William 一个讲法，其实就系、是大学唔同嘅科目咧，其实好多时都需要逻辑同埋批判思维嘅。咁其实就大部分都要嘅。咁但系哲学同埋即系我见到一啲我哋叫做职业导向嘅科目啦、 嗯， 应该咁讲。咁即系譬如工程啦，譬如你做医生啦、律师呢啲系个训练，就系为咗你将来可以做一個特別的職業去培訓你的，這些叫職業導向的科目，跟哲學本身是一個目的上面的課程，目的上面是一個很根本性的分別的。因為哲學就完全不是職業導向的，即或者另外一個講法就是其實你將來做什麼都可以，因為你學了的一些很基本的技巧你是可以應用回，還有你學了很多大師，我經常說就是哲學大師的一些理論，或者一些其實對日後人類發展很影響很深遠的一些理論基礎的東 西。不單止日後的其實呢哲學是在各方面都影響著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的運作的，因為其實 最影響得哲學其中有一門叫做倫理學或者叫政治哲學。咁你要知道，即係譬如法國嘅國家嘅格言叫做自由、平等、博愛，係嘛？即係美國嘅叫做天賦人權嚇。咁呢啲咁樣嘅説話，大家平時都好多時會講到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咁但係呢啲其實都係嚟自哲學家盧梭嘅社會契約論裏面出嚟嘅盧梭嘅一啲思想，哲學思想嚟嘅。 係啊，咁正正就係、是、 政治哲學基本上係影響緊呢個世界過去幾百年前去到而家，甚至無可能將來會影響一啲世界嘅推動向前，甚至無你譬如馬克思的資本論現在影響著，即是過去一百年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這些都是政治思維的哲學 的後果來的。 Benny 說得很對，因為這個呢哲學呢很多時候是人類發展理論基礎的一個發源地來的，就即係好似基礎科學，即係好似物理嘅天體物理學咁樣，可能就係一個現代嘅一個，譬如人造衛星 GPS 全球定位系統，咁可能其實同相對論有關嘅。咁咧，你當初愛因斯坦一百年前講相對論嘅時候，大家原來唔知道原來 GPS 係同相對論有關係。咁但係但係其實你如果冇呢啲基礎理論嘅基礎，我哋人類又未必可以發展到喺呢啲理論基礎上邊嘅一啲上層建築啦，即係好似政治啦、倫理啦，呢啲係比較上層一啲嘅建築啦。咁其實呢個都講得好啱。咁 即係或者我覺得咧，我哋呢個話題咧，如果係講得太闊嘅話咧，可能講多十集都講唔完嘅，因為其實哲學真係 包羅萬有， 包羅萬有，影響到你身邊每一日發生的事都可能跟哲學有關的。 同埋， 咁我哋係咪收窄少少範圍，講下最基本的哲學咧？ 同埋，我自己認為咧，好多時好得意嘅，我自己咧讀完哲學啊，去揾工啊嗰啲咧，好多時咧都會問，話你讀哲學，哲學係讀咩㗎？ 俾人問， 係啦，俾人問，冇錯啦， 怪胎嚟㗎， 係啦，係當然啦。咁好多時甚至乎會問啊，喂philosophy 係咪讀心理㗎？咁樣即係因為哲學咧，可能喺香港咧好。 我想五年前左右都未是一个很大家认识的科目。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可能其实你问另一个人，喂，其实化学是读什么的，其实都很难答的。咁同埋頭先我哋咧，即係我又覺得我哋頭先好似有少少好吹捧哲學都好有用。咁我感覺係都唔係，即係其實每一個學科都有佢嘅用處，只不過哲學咧好多時可能喺幾年前未被認識嘅時候咧，大家就唔係好知道究竟哲學嘅內容係讀咩啊？哲學最後所謂有咩用㗎？咁同埋學你學阿蘇適話齋啦，因為哲學唔係一個職業導向嘅科目啊嘛，咁所以就冇咁容易俾人哋感覺到究竟哲學究竟係咩嚟㗎？ 冇咁冇大眾對即係一啲非即係我舉多幾個例子啦，譬如歷史都係一個非職業導向嘅。 但係起碼我中學有讀，咁所以我起碼知道係做啲咩先。 點搞啊？ 文係啊，文學都係一個非職業非職業導向嘅科目啦。但係非職業導向嘅科目就唔代表你應付唔到將來嘅工作，即係呢個完全兩件事嚟嘅。咁咧，譬如即係 我都唔知幾中意請英文系嘅人啊。 係啊，寫英文寫得好。 咁中唔中意請哲學系啊？ 嚇！ 咁中唔中意請哲學系啊 ，Bunny？ 中意。 OK， 好啦，嗱嚟到呢度咧，咁我哋就會播翻首歌啦。放完首歌翻嚟第二節，我哋會繼續討論嘅。咁咧，我哋頭先討論咗兩位嘉賓點解揀哲學系啦。咁我哋頭先咪後咧，節目前我哋講笑咁話。咁你讀點解讀哲學啊？年少無知咯。咁其實唔係嘅，讀完之後咧，你就會多好多知識噶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年少無知》，電視劇《天與地》嘅主題曲。 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多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二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泄，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翻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事总会老，时间多好。 工党党魁司纪贤话：，根据大臣守则，假如大臣故意误导国会，必须辞职。质问约翰逊系咪理解有关守则，亦适用于佢。约翰逊回应时话：，当然知道，但系话自己不能评论正系进行嘅调查。佢话目前专注于疫后复苏同就业，听日会有新政策公布。英国传媒早前报道。政府針對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最快可能在當地星期三公布。外相卓惠斯受訪時說，百分百支持約翰遜，又說現時應該等待事實，不是討論各種猜測。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97點，升4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43點，升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85， 日元 114.38，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61， 人民幣 6.321，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28，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01美元，卖出1836.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究竟揀日本伊勢龙虾、美国波士顿龙虾，定是法国蓝龙虾好啲呢？ 唔使咁烦恼喎，彪爷，不如试下香港本地龙虾。 榴莲本地龙虾我未试过喎。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的环节《谣言止于 Fetch 之 本地鱼龙篇》，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的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二氧化碳一直被视为引致气候变化的元凶，全球都致力减少排放，但是早前英国就出现二氧化碳供应短缺，甚至威胁食品供应，迫使当局花费数千万英镑以维持它的生产。食品级二氧化碳用途广泛，它是碳酸饮品的原材料，英国屠场也都会先用它来迷魂猪和鸡，再作宰杀。此外，它也都被用于包装肉类、沙律菜等生鲜食品，以抑制细菌生长，制作运送冷冻食品用的干冰，以及应用于外科手术中。然而，食品级二氧化碳向来只是个副产品，从来没有工厂主力生产。英国六成的供应就来自一家美资化肥公司的两间厂房。由于天然气价格急升，化肥无利可图，公司决定停产，就触发了一波危机。为稳定供应，英国政府在九月下旬和化肥公司协议，资助其中一间厂房重启运作，直到当局 找到其他稳定的供应来源为止。不过有报道指欧洲的化肥厂也都正相继减产，欧洲快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人认为协助电厂捕集及封存二氧化碳，并将之改良到食品级质素，或许是个长远解决方案。蓝地球悠艳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现在的气温是19度，湿度是 85%。在录音室里面就有我苏轼啦，还有两个嘉宾，吴家华宾尼啦，还有杨伟廉啊 William 的。我们刚才呢就刚刚讲到 William 就问了宾尼一个问题，他会不会请哲学系的学生啦。另外宾尼都提过，其实他很喜欢请一些中文啊、英文系啊，即系语文科出身嘅学生嘅，不如我俾阿 Bunny 讲下，喂，其实读文科即系文史哲啦吓嘅学生有咩优势咧？ 读文史哲嘅学生嘅优势咧，我谂好重要一方面就系佢哋喺表达能力方面，或者系喺佢哋嘅用词、用字、用语方面。他們的training是會比他們更加的優勢去表達得更好的，因為在廣告公司也好，在創作公司也好，其實我做了這麼多年呢，其實我慢慢感覺到一件事呢，其實是創作這一件事呢是人都有的，即是我們的客戶 創作能力啦，你意思 創作能力或者叫創意呢，我們的客戶呢都很有創意的，經常的創意是超越我們的。那問題就是說，這麼有創意是人都有，那我們的創意和別人的創意有什麼分別呢？其實很多時候是你把握住一個創意，把握了之後你怎樣去令到這個創意更加添上它的特色呢？除了在創意方面落手，那是不是還可以在表達方面是更重要呢？因為你一個好好的創意，如果你有沒有一個好好的表達的能力呢，這個創意可以是浪費了的。所以我覺得文科的學生中文系又好，英文系又好，歷史系又好，當你幾年受到這些這樣的文字獄的摧殘之後呢，其實他們對用詞用字他們是嚴謹很多的。 是啊，在大學裡面讀文史哲基本上每個學期每一科都要交篇論文的嘛，即是十零廿頁紙這樣啦，即是整個學位讀完之後都應該有幾十萬上百萬字 的里程啦，即是所以都真的寫很多。 現在我們一篇哲學的論文是要5000字以上的。 好啦，咁我又俾少少時間 William。喂，咁你係讀哲學，但係做人力資源管理嘅。咁你點樣入行嘅咧？其實 唔係嗱，或者講入行之前咧，即係幾好啊！呢一節講嘅主題咧，講揾工，因為咧經歷完三年美好大學嘅校園，哇！你同唔同嘅人去傾完一啲咩社會公義啊，究竟有冇神啊？地球是怎樣來的等等等等的問題之後，那你都要面對個世界，你要走出個社會，你要賺食的，是不是？即是黃子華經常都說 要還關窿 呢，是的，要還關窿的。那好了，那 我首先很多謝 Bunny 剛才說他會肯請一個哲學系的 畢業生。咁但係我啊俾個現實大家就係咧，好坦白講，即係唔多唔少咧，一定有影響嘅。即係好坦白講，喺香港咁樣一個社會度，一個你讀職業導向嘅科目，一定係容易少少嘅可能。咁當然啦，有好多人咧近年會講話啊，其實好多國際大企業啊，一啲 consultancy firm 咧，做顧問嘅工作都會中意請自由系嘅學生啊咁樣。咁但係好坦白講就係你好多時間職業導向嘅科，咁你一畢業，咁一定係會俾冇職業導向科目嘅人易行少少嘅。咁但係咪代表就你完全冇可能去進入你想做嘅嘢咧？只不過我覺得係好多時。例如而家我做以前做過請人噶啦，咁每一個 fresh grad 佢哋份 CV 咧都哇全部係啦，全部都係 intern， 好多好多 internship 嘅，咁唔多唔少梗係有啲幫助啦。咁因為我去請人嘅時候，我睇到就係你有多好多經驗啊嘛，咁但係另一個未必有嘛。咁但係只不過翻到個人嘅選擇就係、是，如果我後來正可能我本人啦，我就因為一啲機緣巧合，我接觸到，喂，原來 HR 唔係我想象中咁嘅，即係人事部係啦，人力資源唔係我想象中咁嘅，原來都可以啱我。咁我都依然其實有好多嘅時間，有好多嘅方法去令我去行翻一條我想行嘅路。咁解嘅啫。咁講多一點啊，就係好坦白講，其實好多時咧，都亦都要好多謝一啲好嘅老細。我好記得咧，我初進入人事部嘅時候咧，我好驚嘅個原因係咧，哇！我完全冇讀過任何同人事部有關、人力資源有關嘅嘢喎。咁嗰陣嘅老細咧，佢同我講咗一句，佢就係話嗱，其實咧冇乜嘢嘅，最緊要咧就係要有 common sense。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好重要，其實可能唔係淨係 apply 落去我而家份工度，可能係唔同嘅工種都係。喂，你首先第一步就係你要有 common sense。點解咁講？你起碼你會去諗究竟你做嘅嘢啱唔啱先？即係好多有時你都明白，唔係話讀書就代表你一定係好識得做嘢噶嘛。咁出到嚟做嘢，你咪最緊要就係你有冇 common sense 先。 同埋人力資源都面對好多道德邏輯嘅，即係道德嘅主要係道德嘅問題嘅。即係譬如你法律上面你點樣對啲員工啦，或者係你譬如你要做一個好困難嘅決定嘅時候，即係通常公司講困難決定就係同人手有關。咁咧你會點做啦？咁呢個都同埋我哋喺咪後都有講過，其實職業導向咧好多時係。俾咗啲面嗰陣啦，即係書本嘅知識嚟，但係其實去到最後你要去實踐啦，真係去應用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咪讀嗰科即係有幫助嘅？起步可能高啲，但係即係我哋長跑嚟噶嘛，即係唔係跑一百米噶嘛？咁你跑兩三年，其實可能嘅分別就唔係好大。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我都有個體會，因為小弟就讀會計嘅，咁但係其實我就冇乜做會計，我而家係做工程，咁都係大學之後半途出家學嘅。其實即係呢啲例子係好多，不過我哋都想William 都有提，我想講一句，即係如果係要同學仔即係中學生係聽緊呢個節目嘅話咧，咁你揀科嘅話咧，我哋就唔係鼓勵大家係一定要揀文科或者係你最想讀嗰一科。而唔揀職業導向嘅科目，因為條路係你自己揀嘅，咁佢有唔同嘅。 蘇先生，我覺得咧個説法咧，可以咁樣講下嘅，即係我嘅意見啦嚇。即係職業導向嘅科目咧，有職業導向嘅科目嘅用處嘅，即係即係譬如你要讀一個會計師，或者係讀做律師，或者做醫生。呢啲專業嘅職業導向咧，係你真係要去讀先得到啲方 面。你唔讀攞唔到牌噶嘛？ 唔單止係攞唔到牌，你係冇可能得到啲方面嘅知識嘅。即係你會唔會你要開刀，會唔會揾一個哲學系嘅學生同你開刀咧？啊，咁所以職業導向係有職業導向嘅用處。咁而哲學咧，其實。讀哲學呢可以影響到你的呢其實是給一種更不同的角度或者是給你的人生日常面對種種的事呢會更多角度去看更多即是我的教授經常跟我說一種心靈的安頓即是這種心靈的安頓呢其實是你自己要找到一個坐標或者一個理由 去俾你自己嘅一個思維嘅一個確實嘅答案。咁我覺得呢啲係你每一日都會做到嘅嘢嚟。例如我哋成日會最近呢一兩年成日我哋會提及嘅正義啊，咩係自由，乜嘢係民主啊，乜嘢叫做公平，呢啲咁樣嘅 term 咧。我回去之前我們的最基本的一個怎樣去定義這一件事呢，其實每一個字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這些字，究竟它真真正正的意義是什麼呢？為什麼會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 即是演繹呢？那這些其實不关职业导向事的，是关于你的智慧的问题的。 同埋 或者阿 William 你觉得点讲？ 同埋咧，好有趣嘅。啱啱我都喺度谂咧，今日苏轼请我哋呢两位嘉宾咧，就系啱啱系好似一个对比咁，就系、是。我咧就係、是、學士學位嘅時候揀咗讀哲學啦，因為我嗰一刻咧，我覺得自己其實我想讀哲學，需要哲學去答我一啲心入邊嘅問題。咁然後好啦，到我出咗嚟做嘢一段時間之後咧，我而家咧可能諗緊讀啲咩碩士學位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諗係可能我係咪要讀一啲工商管理啊，或者關於人力資源嘅嘢，因為我呢一刻就可能需要嗰邊嘅知識啦。咁而啱啱 Bunny 咧就頭先佢都有講到就係、是，佢一開始就讀設計嘅，咁做咗30年設計之後咧，佢覺得呢一刻咧佢需要哲學啦，咁佢就去咗讀哲學。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睇你究竟嗰一刻你做一個點樣嘅選擇，而最重要係你做完呢個選擇隨之而嚟嘅結果，你點樣去面對自己揀嘅一個揀嘅一個選擇咯。 係啊，這個都好啱嘅，因為人咧其實係需要對自己嘅選擇負責啦，即係或者咁講，我哋可以俾到一啲大概嘅情景。 蘇適呢個係自由嘅其中一個定義嚟嘅。 是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嘛，冇錯。咁人呢即係我哋可以俾到一啲情景大家，即係職業導向可能就係你第一份工嘅時候呢，即係譬如你讀工程嘅，你可能去做一啲同相關有關嘅工作，可能就會容易啲啦，即係容易啲入行啊，唔係話你應付份工作容易啲。咁但係你其實一世人幾十年你想做邊一行，係唔係一定一開始就要讀嗰一科，又未必嘅。咁即係人生有好多機會，有好多機會俾大家去改變。喂，但我哋一路都未接觸到呢點嘅，即係阿 William， 你係點樣入到呢個人力資源呢個行頭嘅？係你介唔介意分享一下少少？ 唔介意嘅，咁但係係一個偶遇嚟嘅。咁但係我可以講嘅咧，就係我仲讀緊大學嘅時候咧，我可能有少少都青春啲嘅，就反社會少少嘅，可能會叫做係，即系咧，我完全冇諗過自己有朝一日咧會係喺人事部度做啦，或者甚至乎商界度做添嘅。咁但係後來就真係因為公司入邊咧遇到有關於一啲人力資源嘅人啦，同埋個方向啦，令我覺得咧，喂，原來今時今日咧嘅人事部咧，同我以前腦入邊一路諗嘅好唔同嘅喎。咁而我好坦白講到，我今時今日咧，有陣時我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喺個腦入邊咧，可能係用咗一個哲學框架咧去諗唔同嘅問題。 啊，你睇嗰兩個哲學框架，我都覺得幾好，可唔可以深入少少講下？其實你個所謂嘅哲學框架係指乜嘢咧？ 嗱，我舉一個例子，就例如，喂，咁我好多時我都會去諗。正如我剛才說公不公道的問題，我始終 即公司對你公不公道，或者是對員工公不公道 可以是其中一種，但是很多時候大家看東西可能會是片面了的，而某程度上哲學都是給一個宏觀一點的框架你去看件事。 是對的，因為在哲學的討論裡面，可能我有我的即公道啦，即係譬如我打開門口做生意，咁我梗係希望要 賺錢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其實香港好多政策問題成日都講嘅，一個話要放多兩日假嘅時候咧，跟個僱主永遠都會話：喂，公司會損失幾多錢？喂，但係其實嗰啲錢你冇俾到出去㗎，因為你放多咗假，你係唔會加嗰個員工嘅人工㗎，你係絕對冇俾多咗錢。咁但係你係咪做少兩日嘢咁？你就營收就少咗咧，呢、這個亦都唔一定嘅，即係睇你啲咩類型嘅工作啦。咁大部分嘅工作其實你唔會因為一年翻少兩日工咧，你嘅營收係少咗。咁呢個都即係僱主有僱主嘅講法，但係員工有員工，即係勞工有勞工嘅講法。咁啊，始終都係好難攞到一個平衡嘅，即係需要一啲智慧。嗱、啊，呢個又係我哋頭先咪後討論過一個重點，即係好多書本上面教你嘅嘢咧。我哋叫做知識啦，因為佢係教你，譬如你講醫生點樣可以做到診症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知識嚟嘅，即係佢係會教你一啲方法，即係望聞問切咁樣啦，去點樣去睇一個人有冇病。咁但係呢啲係知識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哲學咧好多時候可以帶到一啲智慧俾大家喎。咁啊 ，Benny， 你繼唔繼續講下？ 好啊，或者我講翻一個我嘅教授講翻俾我聽嘅一個説法啦、啊、就係、是、阿、柏拉圖咧，其實佢寫咗好多本經世嘅留低落嚟好多嘅著作係柏拉圖嘅對話錄。咁柏拉圖有好多嘅哲學嘅思想咧。其實他是沒有寫到下來的， 他的徒弟幫他記錄下來的，有點像孔子的、 孔子都一樣的，其實孔子沒有寫過任何書， 是 徒弟幫他寫下來的、 蘇格拉底也沒有寫過任何書。而去到柏拉圖呢，他雖然有寫書，但是他的著作呢有部分呢是沒有牽涉到一些他的哲學思想的。為什麼會是這樣說呢？而後世的人咧就會認為咧，就柏拉圖其實佢對佢啲學生講過一句説話，就係話真正嘅知識或者係真正嘅智慧咧，唔係用言語或者文字可以描繪到出嚟嘅，即係 道可道非常道咁。 道可道非常道，即係好多人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其實點解咧？呢個道可道非常道，名我名非常名咁樣，究竟你講乜鬼嘢咧？咁樣講到咁深，大家喺度估。咁其實如果係按照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咧，就係、是、話其實我都明嘅，就係話佢嘅意思咧，就係話有好多嘅知識或者係叫做智慧咧，其實如果你可以將佢變成文字或者係變成口語，然後講出嚟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一種叫做邏輯嘅思維，邏輯嘅一種表達。但係有好多嘢，呢個世界上嘅嘢咧，其實係超乎你嘅邏輯，超乎文字，超乎語言可以表達嘅嘢嚟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諗到一啲，甚至乎你唔可以講出一啲，寫低一啲。这个世界你的语言或者你的文字， 即语言作为一个限制，即是未必你可以限制了你的概念， 是一个限制了你的概念，但并不等于你的概念是不存在的。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回来继续。那现在我们听一首歌先。William 就跟我们选了陈奕迅的《猜情寻》，那回来呢，我们会给 William 讲一下为什么他选这首歌。 就算输了亦有限，难过像过山车那么办，前程不管可否感受加灿烂，认真地玩，全心去玩，更好有输也就有赢，除了力气当然也讲命，明明当初贪玩怎么想搏命，何必面青，何 别太惊，快听听，别当你要奋勇血战，无论聪颖或愚笨，猜猜情寻虽不如人，不影响你笑脸迎人。没有说过你要战胜，留下欢乐便无憾。猜猜情寻，猜猜情寻，还是可以胜过别人，多一餐好教训。不过是个梦，摇过荡过不失个好梦，前程不管可否感受到有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而家由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夏木就同乐居发生怀疑虐儿事件，向公众及有关儿童鞠躬致歉，已经接受保护儿童会总干事及同乐居院长辞职。同乐居事件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王家顺表示，委员会认为整个机构和同乐居整体管理层要负责，相关管理层要请辞，亦都需要有序全部更换幼儿工作员，内部管理和督导方面亦要大改革，包括增设专责人员突击检查，加强专业培训和风险管理措施。王家顺指出，调查发现有关人员的专业操守出现问题，包括以粗鲁方式处理儿童的事，对于不恰当的行为没人举报，管理层亦都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他又说，有关机构近年人手流失量高，内部监控和投诉机制亦都不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同乐居的事件揭示保护儿童会在幼儿中心的日常运作、督导、培训等多方面出现严重缺失，有违社会福利处的要求，更有负公众期望。社署会要求保护儿童会尽快全面落实各项建议，并会密切监察实施建议后的成效，保护儿童的福祉。社署会持续关注独立检讨委员会对保护儿童会其他服务的检讨结果和建议，从而考虑该会日后是否适宜提供受社署资助的服务。政府得悉保护儿童会已经接纳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承诺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撤换高层管理人员和加强机构管治和日常督导，致力重建公众信心。政府晚上八点半起向彩云一村长波楼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围封强制检测，目标是听日早上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晚上十点半后出稿解释，由于近日发现几宗曾经在上址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受限区域内已经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凌晨零时前接受检测。根據今日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本月18日至26日曾經身處上述大廈內超過兩個鐘的人士，即使在相關宣告開始生效時不在受限區域內，亦都需要在本月28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已經接種疫苗和近日已經檢測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檢測。 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下议院就首相府发生怀疑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接受议员质询。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表示，根据大臣守则，假如大臣故意误导国会，必须要辞职。质问约翰逊是否理解有关守则，亦都适用于他。约翰逊回应时话：当然知道，但表示自己不能够评论正在进行的调查。他说目前专注于疫后复苏和就业，听日会有新政策公布。英国传媒早前报道，政府针对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最快可能在当地星期三公布。外相卓惠斯受访时话，百分百支持约翰逊，又话而家应该等待事实，不是讨论各种猜测，而自己目前最关注的是乌克兰局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54点，上升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4点，上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4.3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2，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18美元，卖出1835.6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宏毅教授。 一國兩制其實有兩方面，一國同埋兩制，唔可以淨係睇兩制而唔睇一國。咁所以咧，要了解一國，咁當然要了解中國嘅憲法啊，中國嘅國情、國策、憲法所體現嘅中國喺未來幾十年嘅發展嘅方向同目標。 星期六晚上9点，《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Amazon.com 的秘密这一本书由资深记者理察布兰特所撰写。作为屡获大奖的新闻工作者，布兰特在科技界大名鼎鼎，他20多年的写作都是以植谷为主题。在这本书里面，他探索了亚马逊公司是怎样不断促使出版业和零售业的转型，同时摆脱众多竞争对手，奠定自己成为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的先驱地位的故事。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英雄，他们不断挑战不可能的事物，尝试超越时代。在苹果公司始创人乔布斯去世之后，社会面对空缺的创新典范，谷歌执行董事埃里克斯密特点名了谷歌、苹果、Facebook 和亚马逊四间公司为未来科技之王，预测他们将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国际媒体特别将焦点锁定在亚马逊和他的创始人贝佐斯身上。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称贝佐斯为科技先知，是接替乔布斯成为科技梦想家的最佳人选。 《华尔街日报》话贝佐斯领导下的亚马逊接连改变了出版和零售两个产业的游戏规则，是现今影响力最接近乔布斯的企业家。 在 Amazon.com 的秘密这本书里面，布兰特通过和亚马逊员工、竞争对手和观察家等的访谈，对于贝佐斯的种种决策进行了抽丝剥茧，深入探讨亚马逊的崛起之路。他亦都回顾了亚马逊的创业起源、发展历程、特色服务和成功经验。这本书叙述了关于贝佐斯和他在亚马逊每一个阶段的想法和做法，除了作者的洞见，同时从各大报章杂志取材，将专访整理。他的资料亦都全部取材于亚马逊公开发布的资讯和年报。 亚马逊由贝佐斯的领导，从西雅图的车房起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商城、最大的口袋百货公司以及优秀的网络银行。对于很多创业家来讲，怎样选择和坚持往往是创业人生中最困难的抉择，而这本书正是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见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Amazon.com 的秘密》，作者理查·布兰特，由天下杂志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回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在这个直播室里面有我苏轼和我两位嘉宾吴家华宾尼和杨伟廉威廉的。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哲学好有趣。在刚才最尾的节的时候，我们就播了陈奕迅的《猜情寻》。威廉，为什么你选这首歌的？ 是，咁呢度呢关乎其实点解，即係当初呢你搵我上呢个节目嘅时候呢，我係有啲抗拒嘅初，因为呢我好怕人哋呢搵我傾哲學嘅，特别係一个咁认真嘅场所度，因为我觉得自己呢唔够料啦，边度够料，同埋我唔係讲哲學讲得最好嘅人，即係如果傾哲學嘅话呢，我觉得係比较适合你去听哲學有偈傾，去听哲學荼毒室嗰啲嘅。咁但係原来你话我讲返个人嘅经验，点解读哲學啊，哲學俾到啲咩我啊，咁我就觉得可以讲讲。咁而呢首歌呢就关乎咗我个人嘅经验，并且呢可能我都可以讲少少哲學，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咁入面呢其实係有一句叫除了力气当然也讲命。咁我其实呢首歌好鍾意嘅时候呢，係正正关乎我嗰陣考入哲學系。咁我考入哲學系嘅时候呢，我个 friend 呢就都係考哲學系，然后佢呢收到电话，我收唔到，咁我就一路呢好失落，係啦，好失落。哇，我想讲係咁初初都仲会觉得可能係我个名后啲未打到俾我啫，点知如是者过咗两日呢，我都完全收唔到电话，咁我以为自己衰咗啦，咁我就係咁听呢首歌，咁係咁提自己，就係、是、唉唔紧要啦，即係其实人生就係咁样㗎啦，我除了力气之外都仲要讲命的啊，是不是？咁 luckily 最后即係 turn show 我就係入到哲學系啦，咁样。咁我其实就喺第二，即係正当我觉得唉算啦嘅时候，我就收到个电话嘅。咁其实呢度关乎呢我后来读哲學呢认识到一个几重要嘅概念，或者可以叫二命分立，但或者简单啲讲就得㗎啦，用一个打麻雀嘅比喻就得㗎啦。即係可能呢人生就好似你打緊牌咁樣，咁喂當然你要好盡力打鋪牌啦，但係命嘅元素呢係冇離開到， 即 係 你掌控唔到嘅， 冇錯，總有一啲你掌控唔到嘅因素喺度嘅。咁好多時呢我哋例如一起手話爛牌，咁你即刻就會受嗰鋪牌嘅影響啦，可能甚至乎你最後輸咗錢呢你會賴，唉最衰都係鋪牌啦。咁其實個感覺就係你賴緊個命，賴緊一啲你唔可以控制嘅嘢， 你未必盡咗力。 冇錯，但係個關鍵呢 即係喺讀哲學嘅過程啦，然後往後影響到我嘅人生入邊咧，都係其實個關鍵咧，唔係去集中喺我控制唔到嗰個部分，而係我集中喺我控制到，就係我點樣打呢鋪牌。當然有啲人就會去講埋用咩心情去打呢鋪牌啊等等嘅嘢，但係始終就係我哋無可否認嘅就係、是，有一啲不可控制嘅因素喺度，我哋姑且叫佢做明啦。咁而讲到最尾，你最重要嘅就系你点样去尽力做好你要做嘅嘢。咁而呢度我都翻翻去头先，点解我都有强调就系话啊，啲同学拣科嘅时候，喂，其实个关键就系咧，你拣咗乜嘢科入咗去读啦，然后你觉得唔啱，你觉得等等嘅嘢咧，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系、是，即、就、系、是、你唔好去赖好多，唔好去毁过于人，毁过于命，而系去知道喂呢、这个选择你选择咗嘅。隨之而嚟的結果，你自己去承受翻，並且你去盡力做好呢件事。咁呢個就係我 即係打好每一鋪牌啦， 打好每一鋪牌又重要，爛牌都要當係好牌咁打嘅。 好啦，咁啊，多謝阿 William。 或者 William， 我想補充一下嘅。 好啊，好啊。 即係如果用打牌嚟做一個比喻咧，我覺得可能我都唔知啊。我聽完覺得有啲含。覺得不是很夠清晰的，即是、如果以二命之說去說呢，其實我會 prefer 直接一點去說呢，就是說其實、哲學上認為、人是真的有部分是你不可控制的、命運，例如我們的 DNA 我們是控制不到的， 即是誰是你爸爸啦， 是啦，誰是我爸我媽，我自己的 DNA 我自己的血型，我生長在什麼家庭，我會受到什麼的家庭的教育，很多種種樣樣我自己來到這個世界我自己都控制不到的。但是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只要你盡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不多不少你都會經過你的努力會得回一些成績的。咁呢個係另外一，而呢個部分呢，其實我哋係可以控制我哋嘅命運嘅。咁如果有啲嘢做得唔好，做極你都唔好，得唔到效果，咁好多人就賴命啦，啊命水問題啦，啊即係我條命就係咁樣㗎啦。咁但係可唔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睇，你之前盡嘅力係咪真係盡咗力呢？你是不是用错方法还是去错方向呢？是不是努力未够呢？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点呢？啊，就是可以这样去问自己的。那你再经过问自己再三努力过之后，可能都未必得的，都失败的。那然后尽了你的力之后，你可以给到自己一个答案，那放下啦，是吧？这个就是可能真是你的命理是得不到的，那你就可以很轻松地样放低你之前背负那么重的包袱，那可能轻装再行另外一条路，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二命之说的说法。 其实很有趣啊，这里即是刚才Bunny 就、叫做想補充或者修正我的講法啦，然後咧，其實我而家我頭先聽咧，我又有少少唔認同佢嘅講法，咁我唔會繼續落去啦。但係呢個位咧，正正 咁噶啦， 冇錯，呢個位 人唔認同你噶， 正正就係一個哲學嘅討論，咁同埋好多時咧，好得意嘅就係我好記得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啊教授曾經講過就係咧，哲學咧，其實你或者唔好講到哲學咁複雜，就係、是、你有時做人就係你一定有個諗法，一定有個立場嘅。咁你咪盡一切嘅努力，其實你辯護，咁所以好多人就會覺得讀哲學嘅人好中意嗌交嗰啲，其實係嘅，我真係好中意嗌交，好中意你係咁 challenge， 你係咁去講我嘅諗法有啲咩唔啱，咁我會盡我嘅能力去係咁，好多人會覺得包拗頸，但其實唔係，我係盡我能力，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啱啊嘛，我盡我嘅能力去同你討論反駁，到有一刻可能我反駁唔到啦，咁其實我咪正正就係、是、咦？原来就是我的想法错了，原来是你的想法才对。那我就变了、哎、我就开始慢慢修正我的想法了。而读哲学就是这样，即读哲学的过程是这样。 並且讀哲學你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理論，你會見很多很多前人講了很多很多的理論，而很多時候他們都是錯的。但有趣的地方呢，就 可以進步啦。 係啦，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你讀書你不是就咁聽完佢講啊你啱喎啱咁，而係你啱咁你點解覺得佢啱 呢，或者係有咩問題呢， 你就係不斷去，你就好似不斷去同佢拗頸，喂你呢個諗法 好好啦， 係咪 好好啦已經， 定係唔啱㗎， 係啦，或者完全錯嘅，但就算係好好怎樣可以更好？如果是錯的，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 沒錯，然後你慢慢就會建構到一套你屬於你自己的想法。而很多時候我跟 Bunny 都在麥克後說過，就是很多時候就是這個過程就是你學到的東西。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說讀哲學的人很喜歡包個頸，不肯認錯。我覺得呢剛剛調轉，他們是去到最後一刻才認錯，他們是會覺得呢你未說服得到，是你未有一個足夠的道理去說服我。咁好啦，其實好多時呢我甚至乎係好鍾意，我記得讀大學嘅時候喺宿舍好鍾意人哋，喂啱咪你同我拗啊，拗拗拗拗拗，最緊要拗到最後，咦如果我覺得嗰個人係啱拗贏我啦，我係會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咦我終於知道咗我一路以嚟抱持嘅一啲嘢原來唔啱喎， 或者 我就得到一啲嘢。 我補充一下，嗰啲所謂嘅拗呢係大家用一個很理性的思維去提出一些重點去辯論的，不是 沒錯，不是當然 去萬不講理這樣去講一些合理的要求。 這個正正是為什麼有時讀書的訓練的重要性，是就是令到你去討論的質素提高，即不是真的不是說亂那麼來的。很多時候就是如果你同一個 辯論的過程中你是要接納別人的意見，不是只是堅持自己的， 或者起碼你都要當你發現自己的邏輯有漏洞的時候，需要承認自己的邏輯有漏洞，跟住去怎樣去修正自己的那個理據。即係喺個點解個辯論過程咁緊要呢，其實就係因為你會發現自己有咩弱點，即係或者自己嘅信念上面有啲咩弱點，透過人哋嘅辯論，提供一啲即係攻擊你嘅信念啦。咁你知道自己個信念嘅弱點喺邊度，咁你咪可以修正、改善或者完善自己嗰套理論咯。其實最後可能係兩個人咧各自都係覺得自己套理論係啱嘅，但係透過呢個討論之後咧，大家嗰套理論咧都進步咗。因为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这些位置是有问题的，要回去再想想怎样可以改善。 没错， 其实这种这样的形式呢，即是你说哲学是不是真的很有实用的价值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大的公司、高层的管理层，当他们去讨论一些市场的变化或者时势的变化对他公司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用到这种这样的态度去面对的，不会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一定要自己对、为了什么权力、为了什么权利、去争取那样东西。因为其实、你如果是要真的那间公司好，或者是令到那间公司是走上一条正確的发展的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这种这样的胸襟和态度去面对那件事。 还有如果说回呢，在学士课程呢、这个层面到读哲学呢，其实我觉得即很坦白说，即我们未必是学一些，我哋未必係真係去到好深入咁樣去建構到自己嘅理論，但係正正係好似俾到一個基礎你去諗一啲問題，去切入一啲問題。所以有陣時候我好坦白講，我好羨慕例如法國咁樣，佢哋係喺中學嘅層面就已經係必修哲學㗎啦，咁樣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其實係 喎，頭先阿 Bunny 你講開中學讀哲學咧，頭先阿 Bunny 你話你有個朋友問你個問題嘅，就係、是、你可唔可以講下問題？大家趁有幾分鐘可以討論一下。 係啦，呢個問題咧就係一位現任嘅教師一位何老師問我嘅，就係、是、話如果大家都好都喺大學之前啊。現時哲學都是大學才有邏輯思維或者是 Art of Thinking 的訓練，可能會對 Individual Development 有正面的影響， 即個人發展有正面影響。 是的， 有，絕對有。 我覺得同意的。咁但係呢一個其實係去到最後咧，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個哲學嘅問題，係一個政制或者係一個政治一個教育制度嘅問題。即係當然，我相信教育制度可以慢慢通過社會嘅討論去令到個制度改變，咁咪可以，即係你可以話哲學影響翻個制度，令到個制度有呢件事咯。 同埋咧，好多時想補充一點啦，即係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咧，好多時我有時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咧，佢哋會誤解咗咧，就覺得批判思考咧就淨係得批或者因為哲學其實就係討論啊嘛，好多時就好似嗌交咁啊嘛，就好似覺得喂你做咩淨係話唔啱一啲嘢啊，啲嘢唔啱，但我覺得最重要批判思考最重要，其實判都好重要，因為正正係透過呢個批呢個討論嘅過程，你去有一個研判啊嘛，你判斷一件事，你有一個睇法啦，咁然後你咪就係為住呢個睇法去不斷地去深化佢啦，去辯護啦。如果有人同你拗嘅時候，正如我頭先所講，如果原來有人拗說服到你啦，咁你咪判到你呢個睇法係錯咯。 同埋我同咁多讀者， 我又捉你自失啦。 好啊， 即係我哋啱啱所講嘅批判咧，其實係兩個意思嘅。批就係一種 criticize 嘅精神，判就係你 base on 呢種精神，你要去作翻一個判斷，無論呢個係啱嘅判斷或者係錯嘅判斷，你都要去作出一個判斷，咁樣你先至可以累積到一啲你自己嘅經驗。而知識就是從這些這樣的經驗不斷累積，不斷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呢、就是批，不要覺得批判這個字很嚴重、 今次我認同 Bunny 了、就不再跟他爭了。 是的，因為跟哲學系的朋友聊天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家不斷都有話題的，永遠都不會聊得完的。但是今天你節目時間有限、嚟緊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就係鄧達志啦，同埋嘉賓侯坤祥醫生咧，就會講呢個急警殘年嘅。咁嚟緊咧，最後咧，阿 Bunny 咧就同我哋揀咗首歌啦 ，Beyond 嘅《海闊天空》。咁其實讀哲學都好啦，即係其實讀咩科都係啦，都可以有一個好廣闊嘅出路嘅。希望大家可以面對一個海闊天空，希望大家中意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就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人都可。